孔子是怎样一个人。 嗯，这有点和咱们今年这个高考 对 这个微写作当中的那个题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评价给弟子，他的弟子写一个评语，你看如果我们自做了这道题之后再做相关的内容，是不是题答的就好一些，我们就有了先期的准备。 嗯，童老师呢在今天这节目里边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么样一个微写作的这个题目，我也给大家读着大家听一听，实际上呢大家也可以动笔去写一写。这道微写作的题目是这样，清明之际世纪坛举办中华国贤颂纪念活动，请从孔子、李冰、王羲之、鲁迅、邓稼先五位先贤中任选一位写一段文字，或者也可以写诗歌，表达你的敬仰之情，要求感情真挚，富有文采。 嗯，好，这个题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海淀区的一道模拟试题。 嗯， 这个题目就涉及到了孔子中华先贤颂写一段文字，有的同学呢就写了下面的这一段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篇例文。 嗯， 说儒门大圣，唯有仲尼，开天辟地，私塾之气，心忧天下，注视积极，心怀仁义，救人于饥，遇人遇贤72级，著有论语，供人以习，金玉良言，智慧之基，君子坦荡，尽展魅力，影响深远，万世沿袭，今我来自仰慕之极，明清之际国人共议，今生后世自当牢记。写杜报这段呢，实际他借用的是千字文四字文的这种方式来表现的。除此之外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几篇也作为开阔眼界。我觉得写作呀就是彼此的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天下文章一大抄，话虽然俗但却是真理。我们来看例文二，知乎者也修齐治平，你大笔一挥便写就中华文化2000年的筋骨，删定诗书，围编三绝，你手下那一笔笔深深的刻痕，刻出了中华儿女深邃的内涵。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你转身翩然而去，身后却桃李缤纷，回荡着3000弟子与历史后人的朗朗书声。大成至圣先师，至圣二字你当之无愧，除了你再没有谁能如此深远地影响中华文化数千年。至贤至仁至圣，中华国贤必有你孔老夫子。写得很重情，而且多用整句，很有文采。 嗯，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接下来进入到这个第三层次的备考，就是之前童老师讲的，我们要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要学以答题，而且要会解答和与之相关的这种各种的试题啊。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高考语文试卷当中他考的题目真的是越来越综合了。 嗯，再综合也万变不离其宗。 嗯， 命题的样式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还是记忆理解和写作。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学以答题，会解答与之相关的各种试题，给大家介绍题型，目的是对大家，是让大家对这个命题，尤其是与论语相关的命题有所了解，进而去积极的备考。比如说语音题，论语中有成语，有熟知的短语，应知应会的，还可以出默写题，包括句子的翻译，包括主观题，还有写作，包括微写作和大写作。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题目。 嗯， 这个题目呢是从文言文里边出的，一段文言文后面就结合着论语出了一道综合性的题目，我们一起呢来了解一下。说郑大淳的学行符合论语中君子的标准， 请从下面两则中任选其一，并结合上文相关的内容加以分析。 嗯，这道题应该是传承了一个大的一个阅读题，前面肯定是有相关的阅读的题目， 哎，是文言文阅读 啊，后边呢我们又有接下来的这一道提问了。 好，嗯，那您给大家读一读， 嗯， 论语的两则。 嗯，这两则任选其一啊。第一则，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第二则，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几乎？子曰，内省不究，夫何忧何惧。 嗯，是两则任选其一， 嗯， 结合着文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我们来看这道题，这道题呢既要对这两则能够准确的理解，第一则，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在道与贫、道与生存之间作为一种选择。那文中的郑大纯是怎样做的呢？两者相关。君子不忧不惧，这是一种坦荡的心态，这个心态在文中怎样呈现，摘取出来进行分析，所以这道题呢就能够答好，也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嗯，下面那未来在这个《论语》当中，因为今年呢第一次考察《论语》，这个考察《论语》呢在微写作当中就出现了。 嗯 啊，会不会今后的考察还会在微写作当中体现《论语》的这种考察的内容呢？ 我想应该是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道题啊，这道题是这样出的，说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 嗯， 180字左右。 嗯， 我们看来看这三则。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言，可谓好学也已。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根据呢以上三则中谈及的君子的某些特点，联系你心目中符合这一特点的人物或职务，描画一幅你心中的君子形象，要求描写形象具体生动，特点突出，这个题目。所以有的同学呀，啊，他想偷懒儿，说这《论语》呀，文言文，不好懂，这我就不准备了。那我就读《红岩》，我就读《平凡的世界》，我就读《编程》。我们看这个题目给我们一种启示，他说如果微写作中三个题目我都出关于论语的，那怎么办？ 嗯， 就像这个题目中这样，所以就躲不开了。所以啊，我们文学是不能偷懒的，备考也不能偷懒，这才是科学的备考。目的分数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应该在备考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语文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提高我们的知识素养、学科素养、文学文化素养。您看我们以这个心态备考，是不是更有利于咱们自身的成长？ 嗯， 这才是高级备考。 嗯，那像这道题怎么解题，您能不能给大家给一些思路？ 我想呢，首先呢应该勾勒所选人物或职务的君子形象，选职务行，选人物可。其次呢，要描述其具体的表现和它的特性，这是这道题的关键点。这样，我们呢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让大家做具体的了解。 嗯，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物有兰草， 叶厚质密，宽厚舒展，体态匀称，花姿优美，香气纯正，清新不浊，恰如人者。胸怀宽广而内心仁厚，身形端正而要山不动，得其坦然大方，未有忧愁。其遒劲快大如泉，何手可握，深埋地下，坚定不移，恰如智者。知其言而守其行，兼其志而从于心，则其一往无前，未有迷惑。其傲霜斗雪，散清香于凛冬，傲剑叶于霜雪，恰如勇者。知其难而不毁于行，挫其锋而不移其志，得其坚毅果敢，未有不惧。是有兰草，大仁大智大勇者，因名之曰君子兰。这就是这个孩子对君子兰的描述，写出了他的特性，也写出他具体的表征，恰如君子的形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才的学生。 多年习武的身体魁梧有力，赤裸的背上还留有经年征战的伤痕印记。他肉袒负荆，跪在被他频频误解甚至侮辱的人门前，脸上写满后悔之意，心间刻满敬佩之情。这便是被封为古代72位名将的廉颇。他虽身为武将，行事偶有鲁莽，但他却也深知君子之过耕也则人皆养之的道理。他放下自以为是的傲气，低下曾一时高傲的头颅，承认错误，最终成就了将相和国家兴的佳话。廉颇勇于改过的虚心态度，使他成为一位芳名流传的百世的君子。 君子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君子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改正错误。这个例子来自于课本《廉颇蔺相如列传》。你看，学以致用。我更建议大家在写作的过程中与课本学过的内容紧密相连。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更容易引起阅卷老师的认可。我们知道天下语文老师是一家，当他看到这样的文字，自己教过的课文，这个学生又能够致用，用得这么好，他就好像自己的教学成果得到了体现一样。这个心理大家能明白吧？ 嗯。 所以我更建议同学们在答题写作的过程中引用课本中的素材作为我们基本的材料。 教育面对面空中课堂正在为您播出论语，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呢其实用了这个三讲的内容都和大家围绕着是论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最后节目的这个时间呢也快到了，我觉得最后呢应该是让童老师给我们大家咱们再延伸一下吧。既然我们说讲到这个微写作，因为今年的论语在微写作当中有体现了，那未来是不是也很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圈定的这些个经典名著当中也会出现在微写作当中啊？ 那是肯定的。这样我就从论语出来，咱们讲讲北京市定的这六部名著，我们如何进行备考。我觉得如果从微写作的这个角度来看，要写好微写作，我们阅读名著应该这样读。一，选取经典情节精要细节，要具体详实，不可笼统的一笔带过。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在读的过程中对经典的情节，比如说黛玉之死，重要的细节，比如说香菱学诗，要具体详实，不可笼统的这么放过去。我想呢，这样有针对性的读是我们写好微写作的应该有的储备。二，要学会或者是善于引用原作中的名句语段，以增加文采。语言是第一评价标准。举个例子说， 平凡的世界卷首语，我们能不能记下来？哎，在介绍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引用上，多自然呢。第三，理解作品的角度深度要与作者的思想性格审美相联系，这是我们读名著该有的一个立场。当然作品读完之后我们会见仁见智，但是在出题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更是从原作者他的思想，他所表现的人物的品格，还有他的审美，包括价值取向，如果不联系的话呢，就不容易写好。这是理解作品，首先读懂作者，现代文阅读是不是这样？ 嗯， 是，首先读懂文章实际上是读懂作者。第四方面，人物形象是小说主题的载体，寄托的作者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小说的主题是在人物形象中，在他的记述中体现的。因此阅读小说抓住人物形象，对人物形象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应该是根本。第五，要有个性化的深度解读，由此必然精彩。我主张咱们无论答题还是写作，要有自己的声音， 有自己的思考，实际上就是啊，那这样简单的讲一道小的题目啊，未来如果说我们这些经典的名著出现在微写作当中，有可能怎么考？比如说这一道题，学校要求同学们阅读一下六部文学名著，《红楼梦》、《呐喊》、《编程》、《红岩》、《平凡的世界》和《老人与海》。那么有这么样的两道题目，以上作品中哪一个男性形象最能触动你？请结合相关的情节谈谈理由，要写150字左右。第二道题，请从以上作品中选择一个女性形象，以赞什么或者是叹什么为题，写一首诗或者是一段抒情的文字，而且还要求啊，在这个横线上要填写人物的名字，把题目补充完整，也是150字左右的要求。 好，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展现 几篇力作 、这样呢开阔眼界。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啊，写的是《红岩》当中的许云峰，他是这么写的：红颜中的许云峰以他的坚毅无畏触动了我，他因同伴出卖被囚禁于暗无天日的地牢，却用双手用血肉为同志生生挖出了逃生之路。当他死期将至，敌人威逼利诱让他说出组织情报，见他紧闭着口用灼热的双目逼视着特务，大声斥责他们是鬼魅，宣告他们终要消失在阳光下的命运。墙洞上的血迹饱浸着他的坚毅，刺伤敌人的目光昭示着他的无畏，他从容赴死的身影和对特务那声前面带路的厉喝，激起了我骨血中的坚韧不屈，魂魄中的无惧笃定。 还有一篇是写许云峰的，我们两者呀可以比较。许云峰呢最能触动我，首先他心存大义，为掩护李靖元而义无反顾地走入敌人的罗网，丝毫不挂念一己安危。其次他智勇双全，饭局上敌人居心叵测的敬酒他冷眼看穿，毫不犹豫地戳破对方的阴谋，只留下一个不容轻薄的背影。最后他视死如归，不辞危难，在重庆解放之际蔑视敌人的威胁与嘲讽，欣然就义。一个个坚实的脚步下走出的是他笃定不义的信仰和英勇高贵的品格。大丈夫身在要有力，许云峰独具英雄本色，因此最能触动我。 这是两篇都是写红颜当中的许云峰的， 哎，供大家参考吧。 那么在写这些名著当中的这些个相关的人物，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刚才佟老师给大家讲的，我们称之为写作的套路。比如说你要对重点人物的重点的情节你要有所了解有所理解，然后在此之上

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 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姚迪，今天为大家诵读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来自于唐代诗人李白的《望天门山》。《望天门山》是李白的一首绝句，虽然简短却非常知名，无论在写景的传神还是表现诗人思想情感上都极有典型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接下来，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将为您讲述 《望天门山》，李白。天门中断， 天门中断， 楚江开， 楚江开， 碧水东流， 碧水东流， 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 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孤帆一片日边来。 刚刚是合肥广播电视研究院主任播音员鲍远明老师以及国家一级演员王秀琴老师合诵的《望天门山》。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怀东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望天门山》。吴怀东1966年出生于安徽省广德县，现为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 从这里我们看到诗人李白豪放不羁的精神和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小天地里的广阔胸怀。今天我们欣赏这江山，既是欣赏我们祖国之江山如此多娇，也是感受李白天才的创造和自由精神的魅力。欣赏山水，热爱自然，追求理想，崇尚自由，胸襟开阔，对生活具有强烈的激情，这就是李白这首诗给我们的当代启迪。李白有着传奇的身世，又生活在盛唐时期，他长期漫游在祖国的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家族的文化、时代的环境和各地的地方文化共同作用，孕育出千古一人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歌大师。长江两岸是李白长期漫游的区域，长江两岸的自然风光、人文传统 都让他深深的沉醉。当时长江两岸的主要城市像夔州、荆州、岳阳、武昌、九江以及金陵、扬州、润州等都留下了李白的足迹以及诗篇，而安徽的长江两岸更是他长期流连忘返之地。当时安徽的长江两岸并无重要的城市，但这里为他的生存、为他的爱好和诗歌创作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李白和我们安徽的密切关系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实。首先，他往来安徽很多次，居留时间很长。现在经过学者们长期的考证研究啊，我们对李白旅居安徽的情况有了基本的共识，可以确认的至少有五次。第一次，天宝元年前后，李白寓居南宁，李白漫游天下，再次奉诏入京，并留下了《南宁别儿童入京》这首诗，其中的名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充分地展现了李白的乐观、自负和洒脱。第二次，天宝六载至九载的时候，李白从金陵来到安徽，前后四年，他游历的当涂、和县、潜山、霍山、寿春、合肥等地。第三次，天宝十二载，李白有梁园，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商丘，来到宣城，前后三年，李白游历的皖南的宣城、当涂、金县、南宁、繁昌、铜陵、青阳、秋浦，也就是今天的贵池等地。第四次，知德二载，李白因为从永王李璘而被追责下狱，后被朋友营救出狱，避地卧病，惋惜的宿松、太湖、岳西等地。第五次，上元二年，李白被判流放夜郎，到了奉节后又获得大赦，李白回到安徽，游历了宣城、金县以及太平、黄山、石台等地，最后因为年老衰病、穷愁潦倒，不得不投靠租书当涂令李阳冰，定居当涂，于次年去世。由以上的概述，我们可以见到，李白一生经过安徽多次，行踪涉及皖北、皖中和皖南，但他真正长期的旅居地则有安庆、池州、宣城、马鞍山，主要是长江一线。其次，李白在安徽的创作的诗文数量很多，质量很高。李白在往来路过以及居留安徽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文，据我们今天不完全的统计啊，他有诗二百余首，文有九篇，几乎占其传世作品的五分之一，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把李白的诗文按照创作地进行统计的话，在其传世的作品中，在安徽创作的最多。不仅如此，他在安徽诗文创作中有不少是千古传颂的名篇，如我们都知道的《望天门山》《夜泊刘渚怀古》《宣城谢条楼饯别校书书云》《独坐敬亭山》《赠汪伦秋浦歌》《苏武松山下寻老家》等等。因此，从李白的心踪和人生的遭际来看，从他传世的诗文数量来看，李白和安徽确实有不解之缘。那么我们会问，为什么李白对安徽这片土地如此的偏爱呢？如此的钟情呢？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生存的考量。李白中年之后，中原发生了安史之乱，陷于无边无际的烟尘之中，所以李白便不得不活动于江南。而当时东南地区相对和平，生活比较安定。第二个是兴趣的选择。李白曾经表述其兴趣爱好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爱入名山游。他一生爱好游历名山胜水、人文古迹。安徽的长江两岸地区啊，跨江连山，山水相依，钟灵毓秀，风景这边独好，而且人文荟萃，民风淳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李白在安徽创作的大量诗歌中，我们能清晰地领略一千多年前安徽美丽的风光和朴素淳厚的风土人情。安徽山川秀丽，古迹众多，如天门山、 采石矶、敬亭山、黄山、细公山、九华山、晚公山、八公山、长风沙、武松山、秦溪、皖溪、清溪、金溪、桃花潭、鹿心潭、观鱼潭、丹阳湖、姑苏亭等等。上述望天门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说诗人青壮年时期流连于安徽，主要是醉心于这片土地上风景的美丽，而到了晚年，诗人带着巨大的苦闷徘徊于长江两岸，这是将这片土地当成了安抚自己受伤身体和心灵的后花园。如其苏武松山下寻老家这首诗： 我宿武松下，寂寥无所欢。 田家秋作苦，邻女夜宠寒。桂尽雕壶饭，月光明素盘。丽人残飘母，三谢不能餐。武松山下寻常人家，劳作的田家，夜宠的邻女，明亮的月光，具有地方特色的雕壶饭，这一切看似寻常，却令诗人感动不已，以至于谢了再谢，不能动主。又如哭宣臣善良祭叟这首诗：祭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古酒与何人。李白的性格高傲，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在王公大人面前是那样的桀骜不驯，可是他竟然让高力士突厥，让杨贵妃也磨墨，乃至还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传说。可是他对一个普通的山村老妈妈，对一位普通的酿酒老人，他竟然如此的谦恭，如此的诚挚，可见李白个性之中另有平易近人乃至平民性的一面。再看李白在金县创作的名作《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诗可能是李白即兴脱口引出，自然入妙，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之美。他用眼前景作比，说桃花潭水虽然深了，却远远不及汪伦对我的深情厚意。这个想象实在奇特，令人回味无穷。无论寻袄、祭叟、汪伦，他们都是最普通的人。从他们对李白的态度和李白的感动中啊，我们可以发现李白长期徘徊在安徽的真正原因。李白的诗歌在思想情感和艺术上特点非常鲜明，从他在安徽的创作中也能观察到这一点。李白具有炽热的人间情怀，他感情强烈，有理想，有抱负，才华过人，自信自负。李白一生追求建功立业，但现实却总是让他不如意。李白固执而单纯，真身而又可爱。他在安徽创作的诗歌表现了其诗歌以追求理想、书写悲愤为内容的基本特点，如《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撼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成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青天揽月，抽刀断水，可见诗人的郁闷，诗人的无奈。这首诗是李白在宣城与李云相遇并一起登览谢眺楼时所创作的一首诗。诗并不直言离别，而是着重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全诗灌注了慷慨豪迈的情怀，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激烈悲愤，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光明世界的执着追求。但是诗歌却既写烦忧苦闷，却并不阴郁低沉，诗中蕴含了强烈的思想感情，如奔腾的长江，瞬息万变，波澜迭起，和艺术机构的腾挪涤荡、跳跃发展完美结合，到达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南朝的著名诗人谢眺，为了逃避京城的政坛斗争， 来到宣城做过太守，谢朓在宣城期间一观一饮，他发现了宣城的山水之美，并且创作了不少表现宣城山水之美的诗歌，诗风清新明丽。李白喜爱自然山水，喜欢清新明丽的诗风，所以如同清代著名诗人王时珍所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并且多次往来宣城，在宣城流连忘返。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也非常鲜明，他是浪漫主义的诗歌大师，他的诗歌洋溢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他的抒情往往是火山喷发，诗风豪迈飘逸，而在艺术手法上善于凭借想象和夸张，以主观现客观，想象奇特生动。他的艺术想象丰富惊人，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例如在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大鹏、大鱼、大江、大海、沧海雪山等壮丽的景象，他的诗歌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通篇皆是想象。如在《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名作中，现实事物、自然景观、历史典故、梦中幻景都成为触发他想象的对象，运用夸张、比喻、离人等修辞手法表现他的想象。虽然想象奇特出人意表，但夸张的那么自然贴切，令人可信，从而具有强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晚唐诗人皮日休说，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米，磊磊落落，真非世间愚者，有李太白。正说明了李白诗歌想象丰富奇幻，不落窠臼的艺术特色。名作短章如望庐山瀑布，用银河落九天来比喻庐山一泻而下的飞瀑，静夜思用白而冷的秋霜比喻因为帘中思江而辗转难眠者眼中的月光，都是新奇而生动的。李白在安徽创作的名诗《秋浦歌》，不仅表达了李白的愁绪忧愤之深广，而且将想象夸张使用的神妙无比。白发三千丈，鸳鸯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因为忧愁纠结才导致头发变白，可是李白却夸张说头上白发三千丈，以突出愁绪之万端，化无形为有形。因为头白如霜，所以李白用秋霜落在明镜里来比喻自己在镜中的形象，以突出自己的惊诧伤感，化真实为虚幻。我们试想，如果缺少这些新奇的想象，这些诗也许不会为人所知了。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无论在安徽的活动和创作中啊，还是在李白一生的活动与创作中，痴迷山水、游览山水、刻画山水是李白活动与创作共同的特征，引人注目。为什么自然山水与他关系如此的密切？如前所述，从李白一生来看，如果他没有对政治的关怀，没有对政治腐败的厌恶，他也许不会格外垂青大自然的清新明丽。如果他没有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对伟大人生理想的热烈追求，他也就不会欣赏长江大河的雄伟壮观。李白追求自由，崇尚高洁，而没有受到人间是非污染的纯净的自然山水，当然会受到他由衷的喜爱，以至于在李白的思想情感和思维中啊，突破了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的界限，与大自然展开了心灵的对话、情感的交流。换言之，大自然已经被李白生命化了。如李白在安徽创作另外一首千古绝唱《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此诗表面写的是独游敬亭山观山景的景象，但一切景语皆情语，内中深藏禅机。诗人生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在这里表露无遗。前两句看似写眼前之景，却写尽了诗人的孤独与失意。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辽阔的长空中飘荡了几片白云，却也不想停留，慢慢地飘得越来越远，似乎世间只剩下诗人一个似富有时的个体，孤独与无力之感袭来。后两句相看两不厌，唯有只有敬亭山，可见李白的人间的孤独与失意。诗人似乎 正于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他把敬亭山视为知己，诗人看着敬亭山，敬亭山仿佛也在默默地注视自己。相和两这两个字凸显了诗人与敬亭山之间的深厚感情，其实更是此刻诗人内心孤独凄然而引山为知己的写照。当然诗人其实并没有一味沉浸在寂寞凄凉的心境之中，山我互看，两不厌弃，山即我，我即山，便有了佛家所说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参悟境界。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世界给诗人无限的宽慰。显然这里山与人的互相安慰并非单纯的拟人修辞手法的运用，而是诗人异常孤独心境的写照，也并非一时偶然的想象，而是诗人崇尚自然的世界观的反应。在中国的古代，没有哪位诗人不喜爱自然，没有哪位诗人的诗歌中没有大自然的形象。但是像李白这样在诗歌中甚至日常生活的思维中啊，将大自然生命化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天才诗人的唯一性。总之，安徽的山水人文温暖了孤独的诗仙李白，而李白又赋予安徽的广大的自然山水以丰富的生命灵性。李白在安徽的生活与创作只是他全部精彩的人生活动中的一个部分，而从这些片段中呢，我们却能看到李白文化个性和文学创造的一般面貌。如今李白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诗仙的安徽行踪以及文学创作作为诗人生命和精神的物质载体，至今仍然散发着独特的精神魅力，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遗产，是伟大诗人留给我们的丰厚精神资源，也是今日地方深厚人文底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中永远的风景。今天当我们来到了当涂青山诗人的墓地，当我们遥望着天门山，当我们游览黄山、九华山、敬亭山、秋浦和桃花潭，当我们捧读的诗人的诗篇，诗人关心社会，渴望建功立业，追求理想，渴望自由，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崇尚高洁，反对平庸，正直、真诚、热情、单纯、自信等伟大的精神品质就依然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李白属于安徽，更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伟大的诗人不死，李白的精神不朽。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西嘴雀，体大而胖墩的偏褐色雀鸟。我们嘴大而尾较短，具有显粗的白色宽肩斑，雌雄几乎同色，性情胆怯，经常隐藏在枝叶茂密处，平时发出响亮的叫声，有时还能听见我们在树上用嘴切剥果实的声音。飞翔很快，微呈波浪状，食物一般以植物种子，比如鱼子、松子等等为主，也兼吃昆虫。巢很坚固，由嫩枝、花梗、地衣、毛羽等筑成杯状，隐置于树上或荆棘间。我们在北京结群栖息于山地和平原的针叶或者是阔叶林中，大兴的南海子就是我们西嘴雀的栖息地之一。